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今天这句话题很有意思啊，说一说你身边的好女孩。 好女孩就是大家认识的女生中觉得很不错的吗？ 嗯，就是比如说品质好呀，或者是哪一点特别好啊，让你觉得她特别好，就是想看一看到底怎样的女孩是好女孩呢、 啊、 怎样的女孩才是那个可以这个追求的女孩啊，或者是可以相伴一生的人呢？ 那就很适合男生来听了这期节目。 其实不止吧，就是男生可以用来找女朋友或者老婆的这种标准，然后女孩呢可以以这种标准来作为自己的好朋友，这个 闺蜜、 灵魂伴侣，或者是 对、 闺蜜。对， 但是我想很多人听完节目后会发出那种就灵魂质问，说你们都分享到身边有这么多的好女孩，可是我都没法认识呀，呵呵，没有一个沟通的桥梁。 是啊，这个先看看这个标准吧，之后再想办法认识这个人、 嗯、对， 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像你这样的朋友，来自好妹妹的一首歌啊，很欢快很好听的一首歌。 嗯，那年姑苏城外，她说别问了，问就是我，但是是个好女孩。上一次的节目中不是还分享了她的留言吗？说她是一个医生，就是你学医的朋友、 嗯、 挺好的。 哦，对对、哎、记性真好啊，萱草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记性好。 我觉得就男生找一个就是在医院工作的那个老婆的话，真的我觉得以后生活会很便利的，头疼脑热他都能给你看个病、哦、还能给你按摩。 哎，对，以前我小时候我妈就说，哎，你以后找媳妇儿找一个学医的吧、 哦、 这样的话呢将来看病什么的方便。 是是。所以那你现在女朋友是做什么的？ 现在女朋友家里蹲的。 跟你一样家里蹲。 对对对，家里蹲大学。 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逃亡，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哦、我的朋友。那些好的坏的对的错的你的和我的，会有那么一天都不重要了。那些淋过雨的流过泪的年少的忧愁，我都会记得我们一起走过。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眺望，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哦、我的朋友、哦、我的朋友、哦、我的朋友、哦、我的朋友、 哦、我的朋友。 耶耶耶， 有点难。 第二首歌来自于花林的《黑糖麻花》。 嗯，哎呀，饿了！这刚上来这个嚼东西的声音真的是太坏了。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呢，那必须是我媳妇儿呀。原本一个傲娇高冷的美少女，自从认识了我，就在逗逼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对啊，这小交警简直是能够成为我们的霸榜前三名。每期节目几乎都能够念到他的留言、嗯、你说他怎么故事就这么多，这么能说， 每次都被他虐狗，其实大部分都是说他媳妇的事儿。 对对对，我发现了， 挺好的， 他都说哎我媳妇怎么怎么地、对啊，然后我们俩就给大家撒狗粮那种的。脚踝甩了一万米，他说哎呀坏事了，不光没女朋友，身边连个女性朋友都没有。 太惨了，什么单位啊这是。 下面有三条评论呢哈，其中有个朋友回复说俺也一样。 俺也一样， 就怪不 这么共鸣， 就怪不得没女朋友，就连个感觉好一点的女孩都没有，连个女性朋友都没有，这可怎么办？ 传说他来自重庆， 重庆 破色壳子向天不沾呀，结果超一百度，黑糖三小时过里装三呐。Hello Hello， 我最爱吃的黑糖麻花。Hello Hello， 配牛奶酸奶超级好吃。Hello Hello， 我最爱啃的黑糖麻花。 黑糖麻花 甜甜脆脆不一样。Hello Hello， 我最爱吃的黑糖麻花。Hello Hello， 配牛奶酸奶超级好吃。Hello Hello， 我最爱啃的黑糖麻花。 下一首歌来自 By Two 的《勇敢》。 嗯， 努力努力，寂寞犀利。他说呢，弱弱的问一句，我下辈子我是男孩子，一定娶自己，好吧？ 发现我们的听众还很自信哈，迷之自信，挺好。嗯、 对，像我这种女人，我自己都会爱上的。 是，我真的是以前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没交男朋友之前。就想哎呀、 嗯、 我这个女孩这么优秀，长得又这么大方，可人美丽气质优雅，怎么就没有男生追呢？ 几个菜呀朋友。 几个菜也不至于这样是吧？一语双顾，他说呢是我朋友呀，他呆呆萌萌的，时常还迷迷糊糊的，但对我还超好，每年都能记得我的生日，还总是有不同的惊喜。 哦，真好。 对， 请问你说的这个朋友是不是你自己？ 我觉得有这样，就是这种女生对自己的闺蜜很好啊，每年都过生日啊，记得送礼物，这样的女生真的很温柔，对吧？我真的觉得 好甜呀、啊 嗯， 你不觉得吗？ 真的是很甜、很可爱的女孩子了、嗯。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朋友有男朋友了吗？ 兔子安不是顾子安，他说我认识一个姐姐，永远会为别人考虑，工作上独立，生活上又温柔，反正跟她在一块儿就是很舒服。就这种情商很高又会照顾人，然后让你在就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的自在，特别的舒服， 嗯， 也不会管你，但是又对你特别好，什么都帮你提前想好了， 真好， 这种女孩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嗯，牙签签签她说我的好朋友 S， 她是那种很独立很有想法的女孩，我们现在全是最好也是最贵的学校，前几天呢她奶奶住院了挺严重的，她就特别懂事，一直想为她奶奶做点事情，还跟我说要省钱什么的，他们家也不算特别富裕吧，哎呀，总感觉自己从小到大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经历过、嗯、听他讲的我自己都觉得真的特别不懂事，特别依赖人。 嗯，超甜女生，反正我觉得我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不接受反驳。 真的，我们的听众怎么都这么迷之自信呢？比宣导还自信。 嗯，挺好的，都随着吧，都随我们俩， 对，随我们俩，真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让我紧握你的手，你是遥远的星火，就让梦想编织望着世界照亮整个宇宙。 第四首歌来自于赵奕欢的傻样损塞，大白话就是损塞。 西西任性了，他说呢，看到题目时我采访了身边好几个闺蜜，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必须是自己呀、啊，其次才说到是我。大家都是好女孩，总结一下，好女孩也许就是有自己的小规划，坚定的小目标，还有冲刺的大目标，做一个小太阳照亮自己，还要温暖靠近你的人，乐观努力，踏实前行，未来可期。 嗯，说得好。 嗯， 对， 有目标的女孩。 春风吹皱了露水，他说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好女孩，老公常年出差，一年回来一次，我也很想他呀，可是呢我却很少作，很少发脾气，心态调整得好，这可能就是我的可爱之处吧。哇，我觉得这女孩简直了、 嗯、 真的是超理想的那种女友候选人。 对，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谈恋爱，谈恋爱之后你就开始作了，我跟你讲。 就这女孩，人家自我认识很清晰，人家说老公常年出差，但是我不能作，对吧，我要调整好我的心态、 嗯、对， 就这点自知之明真的是能够胜过很多的人。 嗯，文夏之意，她说呢，我闺蜜一个别人眼里大大咧咧的女孩，却总是能在我不开心的时候细心觉察到我的小情绪，虽然不知道好女孩的具体定义是什么，但她就是我的好女孩，认识九年了，第十年我们还要一起走。 嗯， 就是表面大大咧咧，实际上情商很高，很会照顾身边人的情绪， 这种真的就是偶像剧女主的光环加深。 勇敢地唱出我最心，下首歌来自李行亮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嗯，陆小姐爱语，她说美丽可爱善良善解人意声音好听的萱草小姐姐可不就是我身边最好的女孩吗？嗯，这个答案给你满分。 哎，你知道吗，我开始定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会想一定会有人说这个萱草是好女孩的， 真 就算别人不说她自己也会说。 为你鼓掌。 狐狸的星期，他说身边除了我自己都是好女孩，太谦虚了啊，终于有个谦虚的。工作后一个人生活，但很幸运有帮我找房子搬家的好女孩，有生日为我制造惊喜的好女孩，有远行特意载我去坐车的好女孩，有下雨不管雨多大都来接我送伞的好女孩，情侣能有的小浪漫我都有，他们都是我的女朋友，哈哈，我也是女的，没男的什么事儿。 是，我觉得闺蜜之间能够处成这种关系真的是很羡慕人了。 嗯，我觉得说明她一定是一个特别这个好的人吧，才会有身边这么多人都对她那么好。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叫什么、哎、同性同志相吸，就那怎么说呢，吸引力法则， 就是物以类聚嘛，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然会吸引到跟你身上气场相似的人会过来靠拢你，对吧？ 对的。 那既然你觉得他们都是很温暖的人，很温柔的人，那你肯定也是那种甜甜可爱的女孩子。 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花儿笑着开满青春的四季，为了他我们彼此发脾气，为了他我让你更努力，花儿哭着让我们没有再继续。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像青春的岁月还停在脑海，你的梦里有没有她的裙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比电影里演绎的更加精彩，现实总是充满一点点无奈。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像青春的岁月还停在脑海，你的梦里有没有她的裙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比电影里演绎的更加精彩，现实总是充满一点点无奈。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刘仁宇还有其他的朋友们一起合唱的《有你的青春》。 嗯，很青春很欢快的一首歌啊。 对，这是那个我们上期节目介绍那个小美满那个电视剧的最后的片尾曲。 我一定要去看看那部剧了。 去吧，我已经追了十多集了。 正在给凯哥做饭的守约他说呢，我身边超级多好女孩，个个都很好呀，我觉得撩女孩子比撩男孩子容易多了，他们都很善解人意，很美好。啊，所以我想知道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让人疑惑。 对，还有一个朋友齐言修，他说那一定是我妈了，在我心中她永远是小女生。 哎呀，真的是乖宝宝。追逐北斗星他说，这是一个送分题还是送命题呢？有女朋友的是送命，没有的是送分吧。对啊，如果有女朋友的前提下，那最可爱的可不就是自己女朋友吗？ 哦，不，我坚决不说。一只努力的蛮他说，她是我的高中同桌，我也是女的，她特别有自己的想法，什么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平时生活特别精致，让我特羡慕。我俩还有一种默契，有时候只要我看他一眼，他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五年了，真的有这样的好朋友，幸福的不得了。我心目中最好的女孩没有之一。 嗯， 哇，真的是女孩子之间的感情，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坚不可摧啊。 阿圆圆汤圆他说，我必须得夸夸我十多年的闺蜜了，人真的是超级无敌好，从来不会争风吃醋耍心机，我们呢也从来没有吵过架，因为她都会尽量的随着我的安排，有好东西好消息彼此第一时间分享。她陪我走过了最快乐的上学阶段，也在我最难过的时候呢安慰我逗笑我，绝对的中国好闺蜜。以后如果有男孩子欺负她，我一定打爆她的狗头。真棒， 太可爱了。 对啊，你说这种十多年的闺蜜情真的是很少有人有了，就你现在你不觉得吗，你工作之后啊认识的一些朋友很难成为那种交心的，而真正亲密的朋友可能真的就是从小去了解一起在一起玩的。 对，对啊，就像萱草我们俩这样的就很真的很少见了 啊，我还以为像萱草这种我们都不是交心的朋友。 再见。 没法录节目了以后。 对， 这个表面上还是要维持这个和平的。 好的，把表面的工作做好是吗？ 开个玩笑啊，也是希望我们的友谊能够地久天长吧。 嗯， 希望这个你身边的好女孩都能够永远陪着你啊，永远是那个美好的样子。 对，女孩子真的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生物了。聊了很多你身边的好女孩，哎呀，觉得整个世界都温柔了起来。 嗯，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聊到这儿吧。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每期话题呢我们都会分享出来的，每周两期，大家记得不要错过哟。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拜拜， 分享秘密。